Hi,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our studio in Shanghai, China.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Hey Jenny, we've got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today, right? 高中级的课程，而且非常的吓人。 是吗？ 对。 Yeah, it's the next episode in our series about 济州。 啊，济州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州，而且那里住了空落族。 对对，一种少数民族。 对。 但是济州和空落族都是 虚构的。 Fictitious。不存在的。 对。还有这四个人也是不存在的，赵露、方建明、徐文涛还有嘉燕，对吗？那赵露和方建明是一起到济州来旅游的， 来玩的。 可是一到济州，方建明就失踪了。 He disappeared. 非常神秘啊。那今天赵露和徐文涛就要去找方建明。 好，我们听一下吧。 好的。 赵露，你跟我来。别怕，我是好人，我是真心想帮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嘉燕为什么说没见过建明？他们昨天还说过话的呀。 哎，嘉燕这个人说不清。我女朋友失踪以后，我每年都会来这儿找她，每次都住在家业的旅馆里。她不太说自己的事情，我只知道她不是本地人。 我不管她是什么人，我只知道她肯定和建明的失踪有关系。如果不是，她为什么说没见过建明？难道她有失忆症？ 那是因为她的神经有问题。我认识她3年了，发现她的脑子不清楚，可能以前受过刺激。不过，有可能她是装的。在济州，什么东西都悬，没什么是可信的。 天哪，我真的很后悔来这儿。不行，我要去报警，让警察来找建明。 你别傻了，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警察才不会管呢。我之前也报过警，可是这儿全是空落族，警察根本没办法在这儿工作。 那怎么办？我就眼睁睁看着建明失踪？ 当然不是，人还是要找的。你好好回忆一下，建明失踪以前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没有，什么都没有。哦，我想起来了，他说听到笛子的声音，但是我什么也没听到。 笛子？我女朋友失踪前也听到过。 那你呢？你听到了吗？ 当时是他一个人来的，后来他给我写信说听到了很美很美的笛声。现在你一说，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 求求你，文涛哥，我们一起找人吧。你自己也说了，这里没有任何可信的东西，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俩必须联合起来。 好吧，也许我们能解开济州的秘密。 这样，今天这件事啊，真的有点恐怖，因为方建明失踪以后，赵露就问嘉燕，嘉燕是旅店的老板娘嘛，说你有没有见到他？然后嘉燕说没有啊，你一个人来的。所以赵露就想，哎，为什么他会这么说？难道他有失忆症？对吧？难道他有失忆症？ 失忆症是 amnesia 对吧？ 对，失去记忆。 记忆的忆。 对，然后这个症指的就是一种病。 癌症的症是吧？ 对，失忆症啊。那他没有失忆症，但是呢，神经有问题。神经有问题。 这个神经有问题是不是像说他是神经病一样？ 哦，不是，这个是比较医学上面。 OK,medical. 对。 就是 she has a problem with her nerves. 对。脑子里的神经 不是他疯了什么的。 哎，不对，那可能是以前受过刺激。受过刺激， 刺激不是说很 exciting, very stimulating? 哎，刺激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打击， heavy blow 这个意思。 shock. 对，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受过是吧？ 对，受刺激 他的意思就是曾经有一个 shock 啊 OK 啊，受刺激 是不好的。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冀州非常的悬，很悬 悬啊？ 嗯， 什么意思啊？ 悬的意思就是不能解释的，我们不理解的，或者超自然的事情。 So it's like inexplicable, kind of mysterious. And 对 ,supernatural. Supernatural. 嗯， 很玄。 很玄。 那玄还能形容什么？除了冀州以外。 嗯，我觉得百慕大三角，对吧？ The Bermuda Triangle. 嗯，我也觉得很玄。 嗯，这样的感觉。 对。还有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湖，人家都说里面有 monster, 天山那里。 是吗？ 啊，也是很玄的。好，那现在我们看很简单的一个词，但是呢意思蛮巧妙蛮玄的，叫做不行不行。 那这句话可以读一下吗？ 好，就是赵露在说，哎呀，我真的很后悔来这儿，不行，我要去报警。 那他是说后悔不行还是怎么样？ 嗯，他这里说的不行是我不能什么事也不做，我要去报警，让警察来找方建明。 So it's kind of like this won't do. 对。 Like I can't stand around and do nothing. 对的，对的。 So she's kind of resolving. 嗯，是的。 嗯 ，OK。那后面还有四个字，我们应该看一下。 人烟稀少，人烟稀少。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少有人在这里住。 那为什么是烟呢？ 因为古代的时候烧菜烧饭都是要用火嘛，然后就有烟。 So if a place has people living in it, you'll see smoke. 对。 这样的意思。 对的、 okay. 所以是一个比喻。 但现在也用。 对，但现在虽然我们不会这样烧饭，但是也会，这是一个 metaphor, 比喻。 OK。 嗯，人烟稀少。哎呀，那这个地方好像警察也不会来啊。那赵露就很急了，说怎么办，我就眼睁睁看着建明失踪，我就眼睁睁看着建明失踪。 那这个睁是睁开眼睛，这个睁是吧？ 哎，对的。那么这个用法呢是眼睁睁看着，眼睁睁看， 那就是 literally watch with eyes wide open。 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只看，什么事情也不做。 So just let it happen right before her very eyes. 对的， 这样的意思、 比如 John, 我不能眼睁睁看你被人欺负。 谢谢。 是吧，我不能眼睁睁看你被人欺负啊。 那 Jenny, 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欺负别人。 不能让我来欺负你是吧？好，我们再看一个用法啊，就是关于笛子，好像建明和文涛的女朋友失踪以前都听到过笛子的声音， 但是别人没听到是吧？ 对，那文涛说，嗯，现在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就是听到笛子这件事情有问题。 这个问题是 question 还是 problem 还是怎么样？ 就是有点不对，有点奇怪 啊。OK， 嗯， 所以不能直接翻译。There's a problem, there's a question. 对 ，There's something weird about it. 嗯，不能。 嗯， 他的意思是奇怪，对吧？不能解释的。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赵露叫徐文涛，文涛哥，文涛哥。 对，为什么突然说文涛哥？ 哥哥的哥啊。 嗯， 其实这里啊，一个是代表他们两个好像现在比较熟悉，比较亲密 啊，他是不是对他有感觉了？ 但是叫哥哥的话呢，又好像在 distance 你们两个，就是说我只是把你当成像哥哥一样的，没有这种男女之间的感情 啊。 OK， 嗯，所以中国文化是非常的 subtle， 对吧？ So is she using this 哥 to make him feel a little bit closer so that he'll help her? 对。 But not too close. 对。 OK。 嗯。好，那他们两个必须联合起来，联合起来，一起来找人。 这个联合起来 is like unite? 对。 Join forces? 嗯。 那这个词是不是有一点， 听起来很神圣，对吧？很 noble。 联合国。 对啊。 United Nations。 是的。 是这个联合。 对。 所以联合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太用，因为太严肃了。 But if you're having a grand adventure in 济州, you can use it. 联合。好，那我们还是在听课文最重要。 Okay. 赵露，你跟我来。别怕，我是好人，我是真心想帮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佳燕为什么说没见过建明？他们昨天还说过话的呀。 哎，佳燕这个人说不清。我女朋友失踪以后，我每年都会来这儿找她，每次都住在佳燕的旅馆里。她不太说自己的事情，我只知道她不是本地人。 我不管她是什么人，我只知道她肯定和建明的失踪有关系。如果不是，她为什么说没见过建明？难道她有失忆症？ 那是因为他的神经有问题，我认识他三年了，发现他的脑子不清楚，可能以前受过刺激，不过有可能他是装的，在济州什么东西都悬，没什么是可信的。 天哪，我真的很后悔来这儿。不行，我要去报警，让警察来找建明。 你别傻了，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警察才不会管呢。我之前也报过警，可是这儿全是空落族，警察根本没办法在这儿工作。 那怎么办？我就眼睁睁看着建明失踪。 当然不是，人还是要找的。你好好回忆一下，建明失踪以前有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没有，什么都没有。哦，我想起来了，他说听到笛子的声音，但是我什么也没听到。 笛子？我女朋友失踪前也听到过。 那你呢？你听到了吗？ 当时是他一个人来的，后来他给我写信说听到了很美很美的笛声，现在你一说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 求求你文涛哥，我们一起找人吧。你自己也说了，这里没有任何可信的东西，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俩必须联合起来。 好吧，也许我们能解开济州的秘密。 我们济州的课程越来越有意思了，越来越悬了，这样 不知道下次会怎么样。 那下次听你就知道了，非常的精彩，我敢保证。 OK， 那我想你们也会非常喜欢这个课程啊，所以欢迎到 ChinesePod.com 上面问我们问题，然后给我们很多故事的意见，说不定我们就会 plagiarize 剽窃你的意见。 And use their ideas. 对对对，就是 kindly 借大家好的想法来使用啦。好，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later. 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